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很开心哦，再次为大家邀请到嘉宾集团的总裁李文斌。Hello， 总裁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嗨，那上一次呢，我们提到陈女士的父亲这个奇迹的案例呢，透过呢帮她打通心脏的阻塞，然后降了心火之后，她的心跳啊就从160几，然后降回归到正常，然后最后现在平安出院了，就因为透过这种自然植物的分子营养让他找回他的生命，那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集呢，我要特别请总裁呢来再谈一谈有关于心脏部分相关的资讯。那不仅仅是如此呢，我想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啊，这些自然界的植物的运用跟搭配并不是说用单方就好了。那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想啊，大家Google 查一查，看看单方的植物什么功效啊，自己拿来配一配就可以吃好了，这样是吗？应该不是吧。就我所了解，您常常在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有在这个这些自然植物的调配有所谓的君臣佐使这样的概念，那这是什么呢？来，请总裁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就是说，我们一种草药有它一种的功能啊。这个你草药的搭配就是要了解说它的功能是什么，那我们身体的病症是什么。比如说好，我们心脏病，我们心脏病当然就是说要去考虑到，第一个，这个你心脏为什么会心脏病，为什么会心脏衰弱啊？第二，你要考量到说，哎，他的心肌有没有阻塞，他是不是心脏衰弱啊？心脏衰弱它就会产生心脏扩大、心脏下垂、心瓣膜离油失常。那你要判断说，哎，它是什么样的情况？纯属这个心脏衰弱的话，那我们直接就用肠胺剂就可以了。假使你有阻塞的话，就可能就要用到一个心动汤，因为心动汤是肠胺剂分裂出来的，把它分别就是一个有阻塞，一个没有阻塞。心动汤就是说专门能打通血管阻塞，强化它的心脏的功能，它血液循环就正常了。心脏病就自然好了。 所以君臣佐使应该也是跟我们五脏六腑的木火土金水是相关的吧。 这五脏六腑就五行嘛，五行就是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双的循环嘛，它会相克，那水克火嘛， 对， 火就克金， 是 金就克木，木就克土，那是相生相克中间你要去了解。那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有毒性的东西，那就是身体特殊的症状，你就非用毒性的东西不可。其实那个经过炮制以后呢，它的毒性就没有了。那毒性的药将身体顽固的疾病的话，才能把它破除掉。 比如哪一些是有毒的东西？ 比如炒乌头、穿乌头，那乌头你来吃的话，马上死下翘。不管穿乌炒乌。草乌毒性更烈，所以它要炮制，不然它就使用在外科。外科又是痈啦、痈肿啦、肿瘤啦、丁疮啦，这些东西你都是要用乳香没药。乳香没药最主要的，它就是说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它能活血化瘀，再增加这些能把痈肿、肿瘤把它打散。比如说我们的皂角士，皂角士它是有毒的。但是他就说肿瘤就没有皂角士，他就破不开。这个是要搭配，你看什么样的症状要搭配，要搭配一个产品出来的话，你就要去想到它哪一个为君啊，哪一个为臣，哪一个为辅佐的药，哪一个是用饮料，使这是饮料。 原来如此。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单方一个，然后去了解它的成分结构就能够达成的啊。其实君臣佐使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如何的调和。那难怪在西医里面呢，都是把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视为单独的个体。好，所以在医治的时候，比如说哎，这个人心脏有问题，可能就一直的检查心脏，就检查老半天根本就没有问题，好，可能是其他引起的。那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就会把人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那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看到您亲自医治了您的大哥，那时候你大哥被诊断是心脏肥大扩大， 心脏扩大，心脏下垂。 那时候他已经安排说要去台北开刀了，然后喘得要死，就跑来找你，就你一包药粉就让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时候是因为我把他的脉发现他的胃啊，这个胃气郁结， 胃气郁结啊，这个胃的气啊伸张不出，因为胃跟心脏是母子关系，心脏属火，火生土，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爱吃肉啊，还有就是说 鹅肉，他很喜欢吃鹅肉， 鹅肉啊，一只鹅肉他可以吃一半，他就是说很喜欢吃肉啊。我知道说他就乱吃乱吃，吃了胃气哈，胃气郁结掉了，他不能运转。他不能用船，他要船到哪里去？他又退回他的妈妈那里去了。 心脏跑到心脏， 跑到心脏去了，啊，造成他的心脏哎，开始就那个心气没有办法先通了，他就逐渐就产生心脏病的气喘啦，或怎样？哦，开始他发现他的心脏不断的扩大，啊，心脏又已经下垂了，十条命差不多气了九条了啦。嗯，啊，当时他要去住院的，他儿子带他去找我。那我就顺便给他把一把脉，哎呀，发现说，哎，哇，他的胃气整个郁结住了，这个胃气整个往上冲了。嗯，再想到他都很爱吃肉，我就用脉来印证他，我就配了一个通胃气的药，当下我就给他喝下去，十分钟，他就说，哦，就喝完了，现在还比较喘了，现在，嗯，这样。但是我就拿了三天药的药粉给他带去台北吃，结果他儿子就我在我那里吃一次，剩下带回去都没有弄给他吃，后来就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从根本那边治疗，他的病根病源在那里，嗯，去把它处理掉，嗯，你表病了，你吃不好的，哦，治标不治本啊，中医讲究的是说全根治本。 对，就像上一集陈女士的父亲，那对西医的来讲，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了，他们真的是做了所有的检查，他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心跳飙这么高，中医里面就很清楚的已经知道了， 哦，我们一听就知道了， 对，然后就这样子黄连加上新冬汤就让他救回一命。 中医跟西医其实不了解的人是差异太大了，我在年轻的时候，这也许是老天的安排了。安排我一到十个人都是妇女，都是七彩瓦灰，就是什么昏迷不醒。当初最好的是台中的那个诚心医院，在诚心医院住了十天以后呢，完全不省人事，医院就他说你可以退院了，准备合适了，没有办法救醒他了。结果很奇怪，他们都会来找我。然后我就脉搏这个摆一摆说，我说这个没有病啊，他根本就没有病啊。啊，他们说他没有病怎么会昏迷不醒？我说一摸起来那个脉啊，他的脉象是宏大而实了。实脉就是你压下去啊，压紧的时候还是他的弹力还是很大啊。啊，所以我就给他判断说这个是，因为中医有讲一句话，风热上攻于头目，着昏沉。这个西医根本就不了解，当年就是没有像现在啊，整个田啊都撒药了哈，啊一些青草都还很多，我就当场去拔一些青草药，拔一拔挤干净，垂直灌一个汤匙下去而已，半小时他醒了。哇！啊，那个遇到一个就是说他也是一样，医生叫他出院准备后事，刚好我去碰到他。碰到我都说啊，李先生回来，赶快，拜托，我妈昏迷不醒了啊，他说这个你懂这个，你来帮我看看啦。刚好我现在要去买棺材了啊，现在碰到你哦，这个你来给我看一下。哎，我说不要开玩笑，你这个你都已经要去买棺材了，你还叫我看病？啊，后来我去看，哎，结果同样的脉象宏大啊，紧实。一样，风肉上攻于头目，着昏沉，昏沉就是不省人事嘛。我就开了一副药给他去，他们的巷口对面有刚好有一个中药房，他就去抓药，回去煮了以后给他喝了以后呢，喝下去，他就说到丰原街上去这个买一些东西，回去以后呢，看他的阿嬷坐在床头啊抽烟了， 他不吓坏了？ 对啊。这个案例我遇到刚好十位，后来我一直想，嗯，这个也是老天安排给我，让我升起信心，才安排这些人来找我。从那时候我就真的有信心了，就不断的在继续研究下去这样。 生命的奥妙还有这种缘分啊，巧妙安排真的是不可思议。就像上一集我们提到的陈女士，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她爸爸是长期吃素的，我就跟陈女士讲说，应该你爸爸累积了很多的功德啦，命不该绝啦，所以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吧。所以说总裁您所谈到的这些经验里面，我真的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有时候人的生病我们都很着重在那个症状，一直往症状表现出来的表征里面死命的去钻，可是那个病根根本不在那里啦。所以说真的我们对于中医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一方面要有一些概念，我认为这个应该把它视为生活常识，而不是被束之高阁，变成是一个很深奥大家不理解的事情。而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说平时啊中暑头痛就知道是过热嘛，过热我们就可能就是要刮痧一下，喝一点清凉的东西，火降下来头就不痛了，而不是说去吃止痛药这种方法。 吃止痛药是不会好的啦。 对，而且不仅仅是如此，还会伤了肠道黏膜，而且同时呢中暑里面的热气啊仍然是积郁在身体当中，久了之后又会造成身体的长期的发炎。 我现在再重述一下其实我们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同时属于西方之经，肺是属于心经，大肠是属于根经，所以它肺与大肠它的气是相通的，要是便秘的话它浊气啊就没有办法排掉，它就会往上升，升于哪里？升于肺。但是肺不能囤积浊气啊，一囤积浊气马上就发病了，它就往外发，因为肺主皮毛，它就会发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各种皮肤病都会产生，或者是说大肠积的毒素多了，它就会跑到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土生金或许会造成他的胃癌，或许会造成他的肝癌，长期便秘的人都是很危险。像我自己本身这一次因为测了肠道检查以后，我才觉得原来是这样，以中医的推理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想不到他会牵涉这么广泛。 是，所以现在西医也有它的好处啦，像这种精准的检测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搭配我们中医透过植物这个分子营养来做调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其实依我个人的见解你去给西医检查，他有形的东西他找不出来了， 对， 无形的东西他就找不出来了，他找出来我们知道是什么病，真正的调理或治疗一定要使用中医药。 急症仍然可以用西医来拯救一下，然后这也至于调理平衡治根就是要用到中医的原理。 像我们的妙毒素可以把尿毒去除的，我在潭子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专门做珍珠外销到日本的，他就来找我，他一进来就问我说医生啊，我问你，我有句像菜脯啊，要有医无啊？肾脏已经扁掉，像菜脯脯脯啊，我要医无？我问你，你还当药无？因为就试试啦，安尼。我安尼啦，你若爱放药放药试了，表示你有志功名，要袂丧失掉，这可能要希望，会使试看卖安尼啦。因为无医生，你甲医看卖，我好。但是你要听话哦，他试了三个礼拜以后呢，突然间一天早上呢起床很急着要去上厕所，一上厕所就是一直放，他描述给我听就是好像十面水库在放水一样那么大，而且沾到脚酸了，他还在放还在排，嘿，我就想不出来哪里这个水从哪里来，膀胱你再怎么装也这么大而已，量排的又急又大，又排这么久，排了以后呢开始睡觉了，睡了第三天他的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说，连续睡三天啊，吃饱就睡你就叫起来睡，吃饭吃饱又睡，连睡三年三夜，有要紧没要紧，说王太太恭喜你，你现在要回去你不能改差，不要去日本做珍珠了，没做生意不行，我说你即马都你讲健康较重要，是要做生意赚钱较重要。当然嘛，健康，若要爱回健康，你即马都要放伊睏， 他睡了十天十夜，整个醒起来的时候呢，生龙活虎，马上去医生检查的时候呢，发现说他整个身上都恢复原来的那个状态，没爆破啊，没青菜爆啊。一般来说说肾脏萎缩，对不对？没有可以治，不尽然，中医就是可以让他这个肾脏萎缩，就让他能恢复原状。 对，的确，我们有一位刘先生住花莲，也是同样的案例。 对啊， 这个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从此之后，他还是成为在推动我们 iWater 金字塔能量活水剂的一个好伙伴。 对 呀，总裁，我们这一集本来是要讲心脏的，结果一聊开之后，这个心脏的议题都还没有聊进去，那我们就留到下集继续来谈心脏这个部分，好不好？ 好 ，OK， 谢谢大家。